轻轻飘过来花香浓，南风万年轻轻心依稀而迷蒙，我俩几位轻轻说不完情意浓，我俩几位轻轻句句话都忧愁。把今宵多珍重，我俩临别依依，愿太阳快升东，我俩临别依依，又再见在梦中。

我明白难以如你所愿。人的一生中不能太依赖感觉，让我们再回到起点，谁也别轻易说再见，这样对你也许容易一些。